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1号星期六，农历7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部市领导到朝阳区调研，并召开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蔡奇强调，高标准推进“十四五”时期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 放宽文化市场经营环境，北京企业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纳入信用档案。 本市发行13亿地方政府债券，下周一起售。 交管部门摸排全市主要路口，多措并举护航斑马线。 北京等28个城市9月1号启用电子驾照。 北京各大火车站开设学生票窗口，迎开学返程高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上午，部市领导到朝阳区调研，并召开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市委书记、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强调，要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持首善标准，实施好“十四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持续优化国际交往软硬件环境，努力开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宁吉喆，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中央外办副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建超，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以及外交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是今后5年的施工图，要聚焦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履行首都职责，进一步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当前要全力保障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会议强调，要强化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推进雁栖湖国际会都建设，制定实施南中轴地区规划，抓好第四使馆区规划建设，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深化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优化口岸市内免税店布局，争取第五航权。要引进一批国际功能性机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专业服务机构和高端制造业企业落户，用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三平台，办好环球主题公园，争取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落户，加强城市宣传推介，在严格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际交往。会议要求，抓好规划实施、落实重点任务、创新政策和重大项目三个清单，深入推进部市合作，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听取了朝阳区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综合监测评价实施方案，书面审议了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修订版。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下午，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七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9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0次会议召开，研究调度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许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